好，欢迎嚟到我叉叉呢条2016年啦。理论上播呢集你应该都系一月尾㗎啦，因为之间我就夹住啲大堆啲积压咗好耐回顾篇啊、kick card 篇啊、湿星嘢嘅。 你一六先出回顾？ 唔系回顾，今集唔系回顾嚟嘅，回顾系回顾之前咗啲嘢嘅。冇法啦，因为中间又插咗啲特殊番啊、kick card 嘢啊嘛，咁仲有大堆古灵精怪嘢，咁我唯唔播要播先㗎嘛。咁呢啲。结果应该一月尾一波冇所谓嘅，啲花边花生料可以慢慢冇，唔系太急嘅花生料。 反正你等到个嘉宾都唔喺香港先嚟播。 咁其实佢一定唔喺香港噶啦。 你另一个台嗰度啲嘢攞几位多嘢，而家播咩啊？我上次录咁播咩啊？ 嗱，即系嗰啲咧就 冤有头边， 冤有头债有主。 由佢讲， 你问翻 系啦，问翻嗰边 嗱， 今从来都冇正面回答过我，净系俾我喺度难文字我，咁点啊？ 呢个同我冇关。 啲冤有头债有主， 佢直接嚟俾我 DM 我，咩意思先？ 唔好同我讲呢问题，我唔知道。 嗱，今啲独立运作噶，嗱，节目 系今日系我又系我哋啲日本专员。是一年两次翻嚟香港啊， 春秋而制啊， 春秋而制啊， 最简单嘅， 唔系黐住佢谂 嘅，唔系好简单嘅啫。可唔可以公开？你谂下，修行者当年系将佢将入社卡攞嚟做 Facebook 头像， 响 头头像，你觉得可唔可以公开先？ 冇嘅啦，嗱而家你 再 咩啊？赖学舍 隐蔽啲， 赖学舍 世界加加咯，我做 紧。黐 住黐住 啊！赖学舍， 嗱咁你而家系你而家外判， 即 系 而家有啲系 official 佢哋真系用呢嗰两个字噶。 赖学大学噶， 赖学 佢系 official 中文名，唔系用赖学噶而家。 O K， 嗱，你而家系 咩？王氏， 世界，世界， 王氏， 你而家系正式员工定系外即系派去做嘅？ 派遣， 派遣 唔系啊？ 派 遣 嘅， 派遣派啊？ 一派系点做几耐？即系系几耐？ 做咯，佢仲要我做。唔係，好似話我聽講，唔係聽講，直情係開會嗰陣時 傾過。 好似話最近係兩年嘅啫，派遣派得最盡位。 O K， 好似過咗兩年之後先搞啲嘢嘅。 勞動法規定派遣之人做兩，同一個 job 之人做兩年。 咁但係個問題，你都係去過一個，即係如果佢想問翻你，都係你過一個冷河，再揾你翻去嘅啫。如果係咯，即係照計。 最熱咯，再傾過咯。 我淨係知道正式完咗卡領過之後。 冇玩啦， 你唔緊噶， 可能 咧，可能係 世界日文字 嚟。可能個情況係咩？可能放你一個月又上嘅冇薪假期，跟住叫你翻。 冇話任人假期先，真噶。比著如果你係正社員，你而家派遣出卡領過你，你情何以堪先？ 嗯，正常噶嘛， 人先嗰刻。 啊，係啊， 只何在 啊？你而家主要係喺裏面做咩工作啊 ？Animation。 有咩做咗系我哋知道先，讲嚟听下，即系一般。 有咩 game？ 有咩成品出咗嚟先？ 试咯， 够啦， 试试 咯， 清晰咯。 两只不能，唔系有一只唔关我事嘅，另一只就讲得。 咩？我哋自己嘅话呢个。 就其实我唔讲得，由上次讲到而家都仲 系。系咯， 即系撞 未公布，因为未公布， 撞鬼咯， 引得我查。 我甚至连个玩法或者个故事都唔讲得嘅，而家系因为我觉得你哋讲，我讲咗少少啲，唔系，我只系讲少少，你就估到成只 game 点玩咗。 妖讲鬼咯真系， 咗噶啦呢样嘢 就咁因为呼吸有限啦，用个 game， 不过唔重要啦。嗱，你而家话晒啲正式业界人士啦，正式游戏界啦，之前你系 廿九， 唔系之前 都提咗好耐， 系啦，你都嗱， 佢翻咗东京就已经系 game 界人嚟啦。 作为一个 game 界人，有冇必须收到嗱，讲翻旧年啦，即系旧年最大2015年最。 屌小手，屌嗱 嗱嗱嗱，你讲清楚你边个先？ 边个啊？ 边先啊？仆街！ 你边个啊？你讲先。 你真系 仆街， 我真系冇面啊！我顶佢啊！我特登九月2号出嗰阵时，我买 晒所有，即系九月嗰晚出晒嘅所有杂志，即系有任何关于 game 嘅杂志，我全部都买晒、嗯。我顶到咪净系得 Fan Meeting， 唯独是都有勉强叫做啲叫 staff 嘅访问啊。嗰、那个 staff 两个系边个？一个系大中文，一个杉田照。你后屘成个小小都播得上嚟，任何一个 staff 都冇访问过。点啊你哋？仲要核突到嗰阵时，小佬即系着出 Metal Gear Solid 五 Phantom Pain 嗰阵时，即系正常嚟讲。小佬首富出街是一件事来噶嘛， 系 一件事来噶嘛，应该系喺自由 game 界应该震动噶嘛。嗰日至少系小佬首富应该系巡晒成个东京，之后一个星期全国 tour， 之后一个世界 tour 噶嘛。 系 嗰阵时啊 ，Twitter 里面有人话有人影到哇野生捕捉到小岛首富同新川洋司，之后就话呢啲嘢只可以日本先做事务，扑你个善捻乜 Q 毛啊！平时系一个大 fan 嚟噶，我系拜神噶，大家。 咩啊？小岛人咧，一大 MBS 一出嘅话咧，小岛嗰两个月咧，基本上系冇系唔瞓觉冇时间嘅。你又有翻日本嘅巡回访问啊、event 啊、宣传，跟住你去美欧美，跟住你去欧美。喂，当时以前啊，小岛你又巡回亚洲啊，咩路周围仲衰，即系仲辛苦大明星嘅大佬。 最紧要系你日本啲 game 嗰啲铺，嗰啲铺掉咗晒咧，小岛系。最台前嗰个嚟差唔多系， 佢知啊，依唔系依样嘢以前都讲过，即系我自己讲嘅。喂，小岛啊，当初又喂，你系入咗 Konami， 你专力捧作为明星仔 producer 嚟噶嘛，系又系捧出嚟嘅。 喂，如果你真系喂你真系核突嘅，你话唔俾佢做呢个咩嘢，但系咁你咪简简单单地话，哦，今次想做低调啲，喺 Midtown 度自己搵间房，请200几个。fans 嚟投200倍入去咪得咯， 呢啲 唔 叫 試過， 呢啲唔叫低調咯，而家係底調咯。 又唔係未試過，之前佢阿新川洋司出畫集嗰陣時，佢搶過噶，我做過第100個人行去噶，我嗰張嘢係先做100個，不過第一個冇著爽擺頭，我唔做嗰時我簽名。 好嘅， 之後 老 闆第100個有冇特別嘢噶？冇第100個，搞錯咁正，第一個100個 number 咁。咁 anyway 啦，喂佢嗰陣時都請咗。百幾個啲 fans 喺度等咁樣，咪就入去咗間房，有幾耐啫？你唔特登俾佢哋請其他啲乜鬼啲另外俾錢請其他人，你唔想俾我啲錢嘅，咁你咪少咗 production 啲人自己做翻咯，有幾難啫？真係因為佢老味啊！ 甚至出街前夜祭嗰個直播都係米通揾兩件動低，然之後叫話兩位靚女上嚟嘅啫嘛。佢咗铺一丁油都冇出现过， 系乜都冇，系你都明白嗰段时期系任何小岛 production 嘅任何，你就算你特登唔俾小岛首富出啦 ，OK，、嗯、我明白你特登想揿低佢 ，fine， 喂，其他嗰啲开发 engine 嘅乜个鬼，你讲 求其搵稿好啦， 讲两句唔系好过分啫系嘛？ 你叫视觉讲两句都话、啊、大佬， 系连 CG World 里面连个一个 staff 名都见唔到、 啊，系啊 ，CG World，、啊嗯、你想点啊？你哋系咪玩到咁串啊？系、啊，佢哋真系玩到咁串， 系咁啊！已经同你讲呢、這个只系开头， 唔系、啊、之后 越嚟越串。 唔系 嗰阵时我咪识咗个前我拉米嘅 animator 嘅， 系啊系啊， 做 Snake 嗰部嘅，佢帮我。即係當呢件事發生咗啦，即係我仲 三月大地震到而家係啦， 有聯絡。咁即係我哋嗰陣時，即係我咪話同佢學黏土嘅形式嘅。咁我哋、嗯、我又去咗嗰個班啦，佢喺度咁咪傾咯。主要佢裏面仲識仲有人喎。我講以前咧有即係佢坐喺裏面內部有個 schedule 咁嘅嘢㗎嘛。平時當 Metal Gear 出咧係。五月嗰陣時咧，你竟然見到咧 排密密嘅啦， 排密住想住咩都見，要咩咩都見，要咩咩都見，乜咩都見啦，跟住係乜叉都冇，乜都冇成個亂。 唔係，好最簡單就係上次小豆腐嚟香港，好幾年前嚟香港開 event 嗰次，咪有咯，佢喂就 三仔都喺度啊嗰次。 唔係，我死喺度。 四嗰次佢， 四嗰次 ，OK。 我特登去 Facebook 鋪出嚟 嗰次嚟佢少嚟香港西去西唔係西九去 四係西九。 四係西九。 Facebook 就變咗啦。 我喺成嗰次 Facebook 㗎，嗰次我喺度做採訪，嗰時係揾緊又嗰時搞好大㗎嘛，嗰時阿小咗係哇，我真係你明星都係明星架勢，明星派頭，完全係我真係。大佬，披头士翻生嗰格局嚟啊！ 唔止明星架势嘅，嗰时阿韩先生仲喺度，佢要拜神噶嘛，梗系请佢嚟啦，大佬。 拜神啊，大佬，即 正常呢個又係字嚟噶嘛， 咁又唔似淨係有行山拜神嘅，我諗即係都好多人去拜神嘅。 因為兩次香港 tour 都係經 Sony 搞嘅， 咪合理咁又。 咁而家即係兩家公司啲高層都唔係嗰班嘢時候咁啊。 一來你同埋你 K 社香港好似都冇乜嘢喺度啫，係嘛？ 哇！剩低遊 輪 咯， 即係你都係靠 Sony 嗰個身體。 變翻你咯， 翻你咯， 就音機咯， 古裝神機啊！ 神機收咗皮嘅啦，香港 係咯， 神機香港少收皮， 主要都音機啦， 音機同 日本都剩翻唔到，多咗神機開始 咩啦 ？Winning，Winning，Winning，Pro Elite 同埋 Winning 咯 ，Winning 同 Winning 同 Winning 咯， 哇係佢出隻 PS4 嗰邊啊，大家係哀契弟咁喺度哀喎，大佬。你何德何能 啊？ 何德何能？ 你仆街啊！你好啊，跟住到試版出嗰時，我哋開嚟咪 review 咯。 啊！你哋居然玩試版添？ 屌噶，唔係 佢哋要攞嚟 review 啊！ 啱啱出完 FIFA 16，跟住佢出試版 一 邊領 一比較 一代， 唔係嗱踢落冇乜嘢嘅，踢落冇乜嘢嘅，但係一開隻 game 同你講，哇！你真係咁埃契弟啊！ 嗯， 成个 UI 阳春到爆， yeah。 但系唔系话睇网评系话好嘅喎， 但系踢落 OK 嘅， 踢咪 OK 咯。 但系个 UI 就阳春到 high high， 只 game 真系好似真系 I 佢出嚟做咁咯。 个 UI design 求其到咧，同隔篱只 cup manager 比只 cup manager 你靓成脚，靓两条街。 咁可以俾曬啲錢啊？邊個啦？ 去曬嗰邊咯。 我立馬啦，俾曬啲錢。 係咯。 咩？而家 Konami 係執翻咩嘢啫？其實而家死剩咩嘢啫？ 需要理會咩？ 嗯。 我反而係嘅啫。佢而家即係得手提 game 啫，而家好似。 唔係，你需要理會。 唔係，一來手提 game， 即係最正，因為我之前睇過有個報道就話，佢啲早一年有隻手提 game 彈咗出嚟大賣，然之後 跟住海神咯， 我明就係然之後 海神系列就係嗰度嚟噶嘛， 然之後就話從此公司就着重咗去嗰邊 手提 game 啦。 我心仲算將海神算有幾大賣咧？ 喂，我淨係等幾千萬，我賺翻幾億翻嚟。 嗱，以荷蘭米嘅計算去睇咧，朵拉克咧係超好賣嘅。 系 揾到钱嘅，咁当然你同啲嗰啲啊怪物比就比唔到啦， 即系话啲 D N D 啊、Love Live 啊嗰啲做啲，其实等行几次数千万嘅玩，因为玩家比咁冇比嘅。 抓过少少， 唔好意思，差少少想讲咧，呢个 Love Live 咧，其实咧，我觉得真系个名气问题咯，即系你阿 game 本身个 U I 系咯。 KLab 做噶嘛 ？KLab 系啊，新公司嚟噶。 KLab 救命之作啊嘛。 即系翻到 KLab 摆翻到 Windows 咯，同你讲。 先得 KLab 做噶嘛？ 唔系，俾翻 Ben 唔系 Ben 自己嘅。 Ben 得半咗俾 KLab 做。 唔系，今次只音 game 系 Ben 自己做嘅。 哦 ，OK。 结果就濑嘢啦。 唔系仲嗰只嘅咩？ 濑咗边度其实都 唔 系。 先得， 我有两只噶先。 本选唔系本选咯。 好鬼。 本 game 系嘥 game， 系啦， 本 game 系嘥 game 嘅，即系养女抽卡嗰个系嘥 game 嘅。呢只你啱啱出嗰只阴 game 就 Ben Lam 自己做啦， 咁好嘢。 唔系噶，你明白？几只阴 game 都濑晒嘢啦。 啊，系啊 ，girl， 我 girl。 音符就算啦，唔系音符，即系搵次机会再讲啦，可以。但系 Ben Lam 嗰今次佢出翻只 I 妈就同你讲，真系做翻 I 妈啲阴 game 难度喺度爆啊嘛。 哇，咁但系啱路数喎，其实件事呢啲即系太易，你班老手玩都冇咩。 唔系啱路数得嚟，其实我觉得佢最怼大镬系同你讲，喂，你行 3D 啫，唔好同你讲真系搵部神级机先行得喐先啊，大佬。 就 系 咯， 咁呢个真冇计啊，呢、這个就。 咪手机，本手机 系 好麻烦噶，因为以前即系 我好耐未试过俾一只 game 逼。意图或企图逼我换机噶啦？ 点问先？你而家系嗱，你而家系冇玩嗰只全 3D 嗰只 FF 啦？ 冇，嗰只冇。 Mobius 有 ，Mobius 有，有。 Mobius 有， 又系同你讲个 3D high high 咯，同你讲嘅咩 ？Mobius 喺嗱，我未上六啊，我仲系 iPhone 五啫，五同 Max 啫。Mobius 行咧系 OK 嘅， okay。 我揿翻低个 resolution， 其实行得顺嘅啲嘢。但系。Telemaster 我係撳到最低行 2D 啫，都係會窒㗎。 哦，咁可能真係、okay。 真係呢次 iOS 同 Android 係交叉咗啦。 我因为我 Android 人啦、我 Android 玩 Mobus 嗰阵时，当然即系高低画质都仲玩到，我部机算得上到旗舰嚟嘅。咁但系咧 ，even 低画质都好，唔系值唔值嘅问题，部机烧机嘅话俾你听会。咁但系咧，我玩 TSD 咧开到最高咧，都唔会太窒，兼唔觉佢烧机咯。 啊哈， 系啦， 唔系我推介另一只开发 啲问题啦， 烧机嘅 game 俾你 啦。O K。 呢个系我哋系我公司旗下嘅作品嚟 嘅。O K， 讲得噶， 讲得 噶，因为讲得噶嘛，系咯。O K， 出咗噶啦， 但唔关你事嘅， 系唔关完全关事嘅。 O K， 系威系细嘅嗰只，做埋动画化第一出嗰阵时， 系 揸紧 Chaos 啦。 Chaos， 哦， 呢只 game 好似听说咧，啲人系点到反艇噶。 O K， 唔系。诶，补充少少，唔系 佢嘅食电量咧，系可以媲美 Miss Final Fantasy 嘅。 诶，补充一点啊？ 以上啊， 唔单止游戏俾人跳，唔系 以上， 其实动画俾人跳反正，我都唔知有乜嘅动画啊，拍到喂。 动画就烂，只 game 就食电。 唉，如 我 啦。 原本嗰阵时，我哋个阿头系即系里面冇得 live 跳啲嘢咁样，乃 live 跳啲咁样用得 系啊系啊， 咁样嘅。 系啊 系 啊。 哦、 啊啊啊， 你好似好似几靓喎呢啲，我哋好唔好系 CC 六加咧咁样？ 嗯。 之后睇到啦。之后就见到我咁嘅结论啦，之后就冇件事啊，大家 合理啊，合理啊， 冇啊，刘明等泡菜嗰只咯， 嗯 ，OK， 阿金生嗰只， 阿金生嗰只， 阿金生只新作又系玩、啊、玩 Light 2D 玩到好行噶嘛， 好、 啊、 佢。 睇下佢有几食电咯，可以到时啊！ 诶，而家手机都系，而家系回复，而家有啲似当年，即系唔系当，因为其实好都系算当年啦。即系当时第一代手机，第一代手机游戏咧，又系每出手机一出新手机游戏咧，就成班手机厂系咁出新手机，就系换手机新手机啦，换手机先玩到佢 game 噶。 咁唔出奇啫，等于电脑啫嘛。 有新 都系 咩？有新嘅 家用机仲好少少，因为 指定型号啊呢个。 因为你家用机你一个 platform， 你一系就有，一系就冇嘅啫。 系啊，即系啫嘛。 咁但系你电脑 game 即系同而家手机一样，就是、你以前个 game 就系噶。你 我要换 display 啊！我要换 display 卡，然之后我要装新 window。 系啦， 系啦，咁样噶嘛。 攞装新 window 都算，装新 window 都算，有时候唔使，有多时就 系， 有多时为咗只新 game 要买张劲咗十，劲咗十七倍，个价钱贵咗两个零嘅新 display 噶嘛。 冇错啦， 而家仲重要噶，而家。 其实 而家开始放缓咗。 其实冇变过。 咪 GX 九五零玩唔玩掂 ？GS 五啊？ 玩到玩到，你想 4K 就 sorry 啦。 一来啦，二来就系你而家你好多时我可以阉呢样阉嗰样仲玩到啊嘛，以前唔得啊嘛。 唔系， 连同你个五零卡就嚟玩都玩到 game 都开唔到啊嘛。 唔喐咁直头。 而家就可以阉呢样阉嗰样啊嘛。 而家你可以开 game 前阉晒啲嘢，仲可以勉强仲玩到啊嘛，起码。 咁啊系。 咁我嗰时试呢个 Titanfall 爆嘴啊。系啊，佢个 list 见到我粒超行得喐噶，跟住入 game 同我讲爆破裂狂。 咁啊唔出奇啫，当年为咗搵三隻眼咧，唔换 display 卡咧，连个 VG 都装唔到咯。 吓， 耶！ 咁样兜翻，继续讲翻呢个咁 嘅。 系，继续啊！ 咩？ 请继续。 咪请咪已经嗱，之后只 game 出咗啦，跟住最引一个新嘅，另一个新嘅花生高潮就系 PSL 啦，攞奖啦，系咯。 唔系都唔系 PSL World 系支持 几个奖都系咁噶， 米通先 系连续几个奖，因为你年尾开始颁奖啊嘛，你记住 米通英国佬嗰个 Game Award 跟住 PSL World PSL 就算嘅 PSL 即系分猪肉奖嚟啫嘛，都系计销量嘅，一定就咁嘅条数。 一路以嚟啊嘛，我对上一次讲咧系咪啊死啦，我唔记得嗰个。我谂起个原本老细叫咩 常 景 正， 景正 就因为呢样话有上家，当然有少少收夫嘅。 系啊系啊系啊！ 我识咗班人咧，即系全我谂起嘅员工 A 与 B 啦。 系， 即系唔系我之前讲嗰个 唔系 啦， 另外嗰两个。 原来咧真系唔中意做 game， 即系上月家系真系唔中意做 game。系佢哋真系讲系做唔做，同埋咧， 翻热喎，你真 系喺日经里面咧，系咪即前排日经嗰度咪有报纸写话 Konami 嘅情况系点嘅？ 系啊系啊， 话食饭食多个钟就喺全间公司要叫名啊！ 哇， 系啊系啊， 真噶， 之后啲 email 又不断地转啊， 系啊，话总之唔俾你私下用个 email 去 做， 坚噶。 是真系癫噶，唔系新闻夸大，系真系。 我想问嗱， 仲要呢样嘢系呢件事系两年前就发生噶， 我最近嘅，唔系想问下，呢种喺游戏界上放定系特殊例子先？ 唔系常， 肯定系特殊例子咯，唔使玩咯。 我睇有冇问题？我讲俾你听啊，细个自由都，我对我嚟讲超自由啊！我未见过我公司每人可以十点一定翻到工，我未见过。 你边个 系啦？ 我未 见 过。 好简单嘅，得闲留意下三行之后 Facebook， 佢都会引到一个空溜溜嘅 office 喺度。 唔系你而家 边度睇到啊？冇影到俾你睇喎。 唔系你，但系你讲你可能唔系上啦，可能你就咁讲啦，因为你成日讲就系话。如果翻到我嚟，今日明明唔系放假，翻到嚟冇人嘅，点解？ 嗱， 我哋对 motion 同埋 event 点好乸过分啊！即系我竟然唔算系翻工最准时嘅， 唔系，即系记得你好似系越嚟越唔准时噶嘛？你初初仲准时噶？ 系啊，我系越嚟都啲越嚟唔准。 正常噶嘛？咪当你全公司起嘅时候，你一个翻工成忙居。 成对啲，我同埋 event 添。其中一個個細兩兩個榜樣算佢最準時，我哋兩個啦。尤其是 event 嗰個都係比較準。 你今翻幾點啊？ 你話成日翻到去會以為今日係放假，其實 唔 係 今日 冇人。 唔係我啱翻到去，係咪開緊會喎？知啊，開緊 咩 會喎？ 大鑊啦，街啦， 街啦，咪開少咗個會啊嘛！我曾經被人屌，因為我有次我 miss 咗，我俾人屌。 你而家係翻幾點至放幾點嘅？ 正常嚟講十點到七點。 哦，即係我知十萬七， 正常咯。 但係你一正常係平時正常啦，平時咁你正而家 我都唔特登同佢扯到，我冇意思同佢扯到有。 咁你而家 必要啊？ 八點零， 通常八點零九點啦，係嘛？ 八點零，係 咯。 哦，即係要翻幾多？你 我上次一次代， 視乎我究竟翻到我幾點翻工，所以熱前少少。 哦， 照騰啲。 我上次一次代等都等到我成九點幾十點先翻到嚟啦，都差唔多，係咯。 咪一個鐘啫。 咁你唔係咁你應該冇以前咁血尿喎。我記得你以前就 誒，唔好玩啦，嗰個地獄計劃。 你唔好用地獄計劃嚟，你唔好用個福岡嗰個地獄計劃嚟同東京比啦。我翻 就係咯。 我翻到東京之後，我最遲都係十一點放工啫嘛。 以前你系瞓喺公司瞓嗰种嚟， 咁佢又唔喺公司瞓喎，但系 我以前系咩啊？我试过连续三日喺公司， 你试过啫，咁但系问题，我印象中你嗰阵时系咩话？收零二零三翻零八啦嘛，翻零八啦， 但系虽然系翻零八，但我例迟噶嘛，我例唔开早咯，知佢讲废话啊嘛，例唔开嘛，例仲要最搞笑，人阿潮兰同我讲话，你唔喺度嗰时，我哋次次讲你喎。超唔用都冇问题，讲咯，鬼唔知啫，我哋面扯到咁行啊，所以嗰时已经谂住走啦，玩到咁串咧，我 系 我拉我再拉嗰时玩到好串啫嘛，大佬 临尾嗰段啫， 嗰次而家我咪做紧戆鸠嗰个位咯，而家喺世间。 嗯，我可以咁，但系唔系，咁但系你每个， 我话啦，我想做猪一样嘅队友咯，唔想你唔好搞到咁神。 唔系，唔紧要，但系起码你冇攞个豪鬼 pose 嚟代表呢个绝望先啦，系嘛？ 豪鬼冇事讲先。 吓， 唉，真系我惊嗰粒嘢真系可以做到呢个地步， 咁 强系真系阿瑞嘉系真系唔中意做 game。 喂，但系会其实 中环咗 game 坛廿几年，你同我讲你唔中意。 喂，但系其实系唔系即系而家日本几间所谓即系。死剩嘅大 game 公司老厂，其实系咪 Konami 嘅副业做得最成功咧？又会唔会系 Xbox 嗰边嚟讲？ 算系嘅， 系咯，即系而家 而且其实嗰单嘢， 好多 game 厂都系要靠 game 或者 game 相关嘢搵食，但系 Konami 可以真系踢走 game 嗰种搵食啊嘛，起码应该 诶，其实好简单嘅，点解 work 咧？一系买翻嚟嘅， 哦， 买翻嚟， 旧嘢系前身系其他即系。我当系呢个加多多啦，呢个 California 嘅或者呢个 阿成 啦，嗰啲即系本身做开嘅人哋，佢买即系佢啱啱买咗嚟做，佢啱啱 sport 其实真系挂个名嘅啫。 唔系啊，佢嗰阵时有两个俾佢拣噶嘛，一个系做 gym， 一个系买 Alex 唔系 Alex 啊嘛， 系啊， 买音乐啊嘛， 系啊， 拣做 gym 啊嘛， 系啊， 可能做音乐佢就拍晒 Q。 唔係 Apex 貴啊， 貴好多 ，Apex 少我仲要記住。 嗰時 Apex 即係唔會買，佢買 Columbia Sport Cup 開嗰陣時 ，Apex 啱啱開始爆， 係咯。 阿布姐紅到發癲嗰陣時，點買啫？ 全盛時期喎，真係。 即係何況真嘅，你睇翻嗰個時間去睇， 就算 B Money 自己出音乐啊，都唔系太差噶啫嘛。虽然系炸 artist 真系屌捻晒鬼，即系收钱嗰度， 系啊， 又系吞上吞唔见，即系食水食咗好多。 所以点解 Interscape 跨年其实一路以嚟都系 咁多 artist 街噶啦， 中途嚟 系古古怪怪，系即系基本上去到呢次小岛走都好，其实睇到佢本身管理层嗰度好多架床叠屋古灵精怪嘢，系激走啲 artist 噶。激走 同 cap 改嗰 阵时一样啦。cap 改唔系 cap 嚟嘅，我觉得衰过添。 唔系 cap 改系倒 ship 上个潮之后， 唔系 啲劲人走。 唔系 cap 改嗱，有啲唔同嘅 嘛。 就情况有 时，因为唔妥倒 ship 啊嘛。 唔系 技材啊嘛。 唔系 cap 改嘅，唔系 cap 改啲情况唔同就系，关键尾就制度问题。cap 改纯粹个人问题，系纯粹系倒船问题啫嘛。 咁系水鬼星城王喺度玩嘢啫嘛，但系卡拉面系间 成 间 制度本身有问题， 老板已由上至下已经系玩紧嘢咯。 老细 好简单就 系、 是， 都好好笑喎。嗱，当你系老细啦，即系你请咗条友真系叫小刀手，即系请咗条友叫小刀手夫啦。咁你听咗条友，即系听咗小刀手夫个 pitch， 佢个 Metal Gear 个 idea 话，嗱我做一只 game 咧。就你一隻 action game 嚟嘅，但系咧敵人發現你唔到嘅。正常嚟講，一個你唔中意做嘅點啊，唔 work 喎咁樣，即係但係佢批俾佢出喎，紅咗喎，咁即係就出落去喎。咁一路以嚟，佢要抌嘅車越嚟越高喎，咁佢一路要做，但係佢可以做 game， 點 make sense 嘅？好難拎得埋一齊。 冇，因為嗱，始終睇翻轉頭，睇轉頭呢個朵拉克咧紅之前咧。你冇乜，越嚟越冇乜剩噶嘛？《古拉比》其實你賣到錢，真係賣到錢嘅 IP， 越賣越即係難聽啲講，你全世界死剩，你要全世界市場係死剩 Winning 同佢嘅啫嘛。其實 你講緊《古拉比》 本身可以 賺 到 自己 IP， 賺到錢而全球性 work 嘅係得翻佢同 Winning 兩隻啫嘛。唔係局，其實局做嘅喎。 边样都仲有噶， 小岛亦都唔系第一次同你讲嗰只 MGS 系我最后一只啦， 即系佢同呢个咩，同呢个宫崎骏一样啊， 唔系咯， 系我最后一只， 唔系咯， 咁但问题就系当时喺新即系而家写咗上场之前， 去到 佢局早嘛， 去到图拉库咧红咗，见班友见到喂嗰边搵到钱、啊，仲要快、啊，条数翻得快、啊，梗系怼落去啦，俾你做老细嘅，你搵钱嘅啫嘛， 喂你望下呢个而家。即係我最愛啦、Square 啦，你有冇做 Square Enix 啦？喂，和田走咗之後，重連上場之後，出咗啲咩 game 先？ 冇啊， 冇出過 game， 年年有賺喎、 啊，揾到錢啦、啊，但係 佢識揸錢咯、啊。喂，個分別在於你識唔識？ 咁都係嗰個管理層 問 題啫嘛、 啊，明明都係同一批嘢啊！喂，你 都係個 DIP， 你今年淨係出嗰只真係新 game 嘅叫做。賺佢 hero 啫嘛，買咗幾多張啫，但係佢 over 成嚿，全部其他都 update patch 嗰張 fresh 十嘅 update patch， 仲翻俾14 update patch， 十四咯， 即係計埋啲其他啲 solo game 嗰啲咁嘅嘢啦。喂 ，over 成盤數係賺，佢都同一嚿嘢。 不過有一樣嘢就唔同，咁佢本身除咗遊戲之外，佢仲有其他產業嚟出版啊，其他嘢咧。佢有出版社啊，有機卡，即係古靈精怪嘢多嘛。 帶翻嚟嘅嘢， 佢唔似嗰個米咯，米佢本身冇咁多依誒中產。 我一個真係叫局外人睇啦，即係我感覺上就係、是，即係 Square 始終即係似翻一間現代化嘅公司，佢好多嘢好理性地去做，而但係 Konami 係似翻即係日本嗰種傳統嘅公司咧。 暴發户公司啊，話啲嗰啲。 係唔係暴發户先？即係傳統就係話我係咁噶啦。你唔 buy 我咪走咯， 系啊， 即系似嗰种日本最传统 老一辈 嗰种 老一 輩 做生意思维啊， 系啊， 唔 系卖就卖，卖就走嗰种啊， 系啦， 诶， 喂，至少松田，唔好意思，唔知点解摸边个 screen， 冇错啊， 至少松田佢唔会好似和田条扑街咁样咧，有坐有我攞，有获你咩？佢之前系咪好拉串咁炒咗200个人，之后请好多廿几岁嘅新仔，之后搞七成嘅问题，即系甚至咪爆死咗。之后佢嘅解释系话：唔好话我输啊，我唔听我指示。点解唔听你指示？你坐有经验嗰200个啊嘛，白痴。 其实啦， 有嘢话。咁而家重田系话呢啲人访问佢嗰阵时都话 啲 game 開發嘅嘢，你唔好問我啦，你問翻 下邊啦，問翻下邊啦。 就幫佢哋。 我睇住盤數嘅啫。 我至少佢，你有冇見過啊？從阿和田會接受 V 針訪問 嘅？冇啊。 從田有喎，係好輕鬆咁喺度講喎，話哇諗住會出啲咩 game 啊？喂，佢堅係諗出嘢喎，唔係和田嗰啲亂咁喺度嗰個啊，你面向世界。佢冇做過任何嘢同世界有關係喎，唔係做 extreme edge。 因為乜嘢？佢而家從前屬於係即 係冇啦。唔係，佢最屌都我仍然都係和田唯一喺我角度嚟講，佢呢十年唯一嘅功績就係買咗 Videos 冇啦。 嗯， 冇啦。 咁其實嚴格嚟講，其實而家從前即係就好似岩田聰嗰啲做法咯，即、就、係、是、高調啲嘅老細同媒體搭關係，或主要發表啲嘢咯。 唔係都有少少唔同。都有少少唔同，岩田始终都系 programmer 出身，佢本身知个圈子，佢知公司做紧乜嘢，佢都甚至佢可以真系调翻转，佢代表公司去答你添。佢随时玩下手，佢望完个 program 仲熟个功夫貌嘅，即系呢样做到。但系松田真系做生意管数，即系似而家老人新社长阿君岛咁啫嘛，管数嘅啫嘛。 咁有時你管束叻嘅其實好重要嘅，即係咁你話 但係你管還管，你唔好亂鳩嚟先啦。 係咯，你唔好踩過界先啦，起碼。 因為嗱，講翻安咪咧，其實而家安咪真 係畫面好明顯就係踩過界。 佢而家好似淨係得遊戲同，但唔好理其他，佢好似冇其他所謂相關嘅產業，即係話出版啊、動漫嗰啲好似冇佢，佢只係得遊戲嘅啫喎。 其實咧，果籃二咧，如果年青仲想開發 Metal Gear 咧，仲請緊人。 系啊， 我知啊，真嘅。Konami 原来有一期有佢哋自己动画部门嘅， 冇咗好耐啦， 佢冇，好似冇咗啦，系嘛？ 因为我所知道嗱，Sega 有好多乜古灵精怪嘢都有嘅 ，Sega 就跟住Square Enix 又系嘅。 世家嘅问题系咩咧？佢哋从来唔认识自己啲 IP， 系 佢哋次次都想玩新嘢，从来都唔认识自己啲 IP， 所以而家就打算咧 ，Chain Cross 想发大 啊！ 我咧 即係想真正做一個， 想標一翻啲嘢啦， 即係真係想 做翻咗 console 翻轉頭， 標翻住自己嘅。 咁但係咧，根據一個香港的人啦， 邊個香港 的？即係我嚟講啦，即係喺香港嚟睇啦 ，Chinkolo 唔係著得兩個聲優嘅啫咩？冇啦， 成年張 不 耐， 唔係耐， 成年張唔存在， 成年張唔係，我想講，我想講係嚟緊，首先嚟過，同埋今年將到再嚟嗰次嘅。 系啊， 有 内 田彩同内田彩同内田， 冇错啦，同埋 内田真礼， 内田彩系 真礼俾我好啊， 出名的两个， 一个 阿柳贤咯， 唔好意思啊，我虽然系只机 械，即系咩咯，都系仲系配角， 真系内田真系 double 内田 噶，有内田真系有内田彩， 真系 系咪 嗰只 眼睛 系 double 内田咯，女主角黑面女主角都系佢， 咁既然都有动画卖，中村，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哋而家。C.C. 你知道啲咩嚟噶？ 你点问我点答你咧？其实 唔系我惊我爆一啲唔应该爆 嘅。咩教到？ 你知道 去到第七 最新知道嘅 第七章年代记嗰章嘅故事咯， 新版啫嘛。 你哋知道系呢个系第三章啊嘛？ 系啊系啊， 第三章嘅话公布会出 嚟紧动画咯， 系 出咗 P.V. 啦， 系。 你咪先讲之前嗰套咩嚟噶？ 冇嘢嘛。 唔系，今次系坚做嘅呢套。 之前已经有套噶咯， 佢呢套 印象中。O K， 即系之前嗰套坚 嘅。 呢套系真系好抌。 真系抌钱拍嘅。 呢个系好出力噶，呢套系。 O K。 我即系讲，我都系咁啲。 再讲 又咁，讲咗出嚟咯。 费事你先自重啦。 当日见到 Jungle Cross 都好出力， 唔系，总之系刘明睇作崩咯， 系冇错， 唔系 OVA 嚟噶嘛嗰套， 唔系点解期待越 翻嚟啊？翻嚟噶， 翻嚟嗰句，系啊，唔系即系呢套翻系有出过力嘅 OVA， 好似八集 OVA 嘛， 咁通常就算点出去都几话会崩嘅，咁而家啲。冇乜 点崩啊！ 连 U 记都同你崩啦，你谂下， 你都个 U b u i l d Shop 有几多先啊？你有几多 A 一啊？大佬唔好玩啦！ 你就算你讲，你讲头先个三间都冇话完全崩啦， 我惊佢都崩过，我惊系掉计划啫，其实 月花部都崩过啦， 我惊掉计划啫， 咁大镬，佢惊地狱计划接手，唔会啦，唔好傻啊， 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 打正啲接唔到手。 唔系，讲 唔埋啊！ 佢系咪真系其实佢系笑？ 佢真係意外地冇乜嘢多媒體，即係冇話周圍嘅抗追其他開其他個。 唔係佢嘅多媒體，因為唔關A C G。 咁老細講到明唔中意 game， 應該就連成個 A C G 文化佢都唔 buy 㗎啦。 但係問題佢要咁去做揾咩揾錢㗎？ 咩 啊？佢咪走去買 清清圖㗎？係 咯。 哇！我都係嗰句，唔係， 喂，問題就係聽喂，嗱，我唔知我收錯料啦。 嗱咁樣講，老細中唔中意唔係一回事，總之佢。赚到钱就得啦， 佢要嚿嘢搵到钱， 系啦，即系我话知点做，总之有佢有钱收，佢就 即系我依家 get 到大家讲就系话，哦，以前得 game 搵到钱，做咯， 冇加， 而家好多嘢都搵到钱咯，咪唔肯做 game 咯， 系咯， 咁啫嘛。 不过我唔知有冇听错啦，我好似话最近Patrick都开始唔系好搵钱咯，已经。 咁讲 最近， 因为唔搵钱都系几百亿几百， 唔系，你记住系由好搵钱变咗做好搵钱啫，都仲搵紧钱嘅。 系咯， 系啦， 唔系啊，毕竟日本冇赌场啊嘛，你唔 系。如果唔系嘅话 ，Sammy 执咗啦。 系咯 ，Sammy 都好似，因为我就听到话， 唔好话 Sammy 啦，各大我哋识即系副业做拍千高嘅都收晒皮啦，如果系嘅话。 Sammy 正业做拍千高啊嘛， 咩？你想讲 S 都 K 啊？ 都 K 好 ，K 就算数啦。 喂，其实我唔明， 夹金都有噶，夹金自己都有噶，不过佢 做 佢出去做啫嘛。 即系而家只拳王十四，唔知够唔够？ 讲啊， 即系其实啲市场好难 差嘅，系啊， 做咩佢唔直接搵翻做马圈股份？ 知唔知啊？ 你问 炒晒啩？ 炒晒啩？ 系咯， 冇知啊！再唔系大公司文化咯，左手唔知右手事咯。 冇错，而家直接系连 Maxima 都唔够 ，K K K O F。 系 你见你有冇见嗰张改图啊？ 边咗改图？ 睇阿 Andy 嗰张。 哇！嗰张真系 变咗 Sample Series 噶嘛？ 哇！我公司喂，阿京同阿八神都起码 都算啦， 都算啦，都起码有啲 嘢。 你见到京 feel 同埋暗 feel 啦， 系啊。 Andrew B S， 真系喊到 喊得出 啊 ！VF 一直见到而家啊， 死得啦！因为呢个咩反扑鬼阵嚟？ 嗱，我讲到呢度先，唞一唞先，因为成35分钟啦，我唞一唞，下一 part 继续我哋嘅吹水大会。